法解释得失错漏，刚刚听到难道变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。一生何求，判决放弃与拥有，耗尽我这一生，捉不到已跑开。一生何求，迷惘里永远看不透，活了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。一生何求，曾错意也是个苦斗，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也可收。聊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。

想亲他替我向你问候，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。

重要，也许答案的走过天涯海角，最后才知道。听得见你心在跳，最重要。 想我

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Yeah. 深夜，你在我心田，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，隐隐约约闪动的双心底。